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早 晨， 好啦，咁啊，歡迎嚟到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同時聯手合播嘅熱血世界盃祝君早安啦！早晨啊，沙比。 早晨啊，咁我哋點解你把聲咁嘅？ 大家我明顯知道咧，即係其實我都身體抱恙少少咧，所以把聲咧， 定係沉曬地，定係沉日去遊行嗌得太犀利啊！邊個落台咁樣？ 咁啊，呢個都其一啦，即係我諗相信好多好多人其實都尋晚七一即係去完遊行之後，亦都直落睇埋波，睇埋兩場波啦，亦都兩場都係加時啦。講緊就係阿根廷對住瑞士嗰場波，同埋啱啱先踢完嗰場咧，就係比利時對住美國嗰場波啦，即係兩場都相當之精彩。雖然都係要零比零一路拖到加時先完場，但係其實係相當之精彩喎，好多人都話， 所以就係呢個加時都算係加得好，真係唔使咁打埋啲悶棍波，搞到你加曬時啊，好又冇出冇十二碼咁樣請埋佢。 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先啦。咁首先頭場啦，咁啊阿根廷對住瑞士場波咧，咁開頭零比零嘅，咁但係去到加時去到118分鐘，大家以為有機會十二碼嘅時候咧，咁啊美斯助空咗俾迪馬利亞就入咗一個波啦，咁最後就1-0完贏咗瑞士出局啦，令到瑞士 即係冇受報嗰陣時118分鐘。即係加時完場前兩分鐘咧，真係冇受波。 可唔可以俾先俾大家睇下睇個出場陣容先啦？係啦，嗱咁出場陣容方面咧，其實大家睇得到阿根廷都係採用翻大家比較慣常見到啦，主菜一樣都係4-2-3-1陣式啦。咁其實 其實阿根廷嗰個陣係變咗好多嘅，之前其實都試過 或者個4-3-3 嘅咁樣，即係睇下加高同埋阿而家係嘛斯查洛格，見到嗰張雙位就第兩個打防中個位啦。但係其實呢個咁啊嗰個調動咧，其實應該都係今場先會咁舒華嘅啫，即係之前都可能打開第一場大家記得有洛迪古斯擺喺中間，跟住成隊波都唔知踢乜鬼立曬咁樣，咁上一場咁其實都係按翻，即係其實美斯嘅位其實都係擺呢個，但係側跟嗰度兩個就大家見到最右手邊嗰個拿維斯，其實今場佢都做正選，因為阿古魯傷 咗。係啊，其實阿古魯已經傳出咗消息，就話佢係傷到嚟緊餘下比賽都冇法踢落去噶啦，咁但就未確認嘅。 我今日睇場波，真係睇無線呢啲旁述就話佢話好啊，可能八強又翻到出嚟。不過我建議佢唔好出啦。呢條友就算佢正選嘅時候都踢到唔知點樣。 係啊，因為其實你見到阿根廷呢隊波咧，就算話前場，譬如而家大家見到希古恩啊、迪馬利亞、美斯或者拿維斯，甚至乎講翻阿古魯喺度咧，其實會令到反而迪馬利亞同埋阿古魯個發揮喺國家隊反而冇球會嗰時喺皇馬或者喺曼城踢得咁好嘅，即係可能唔係重心嗰個感覺俾美斯帶住咧，佢哋反而失色咗好多嘅。 因為上一場嚟講，可能踢翻佢之前就踢啲4-3-1-2啊，即係美斯將嗰4-3-1-2將美斯擺喺中間個位，一個即係支援兩個希古恩同埋阿古魯個位啦。咁就上一場有一個變動嚟，今次我睇翻呢個十二強呢個陣咧，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十六強嘅陣就比較上完美啲，因為大家有睇過就係小組賽三場嘅話 呢，其實阿古路同埋希古恩其實佢第一場都冇出嘅，即係唔係正選嚟嘅。咁就前面嗰幾個即係前線呢個串連，即係完全係諗唔到點解佢哋會咁踢波。咁包括美斯同埋阿古路完全係串連到。咁其實反而今場即係我上集都有講，就話阿古路唔出，我即係仲好，因為有拿維斯出嚟。拿維斯同埋阿迪馬利亞咧就拿維斯佢其實本身都唔係一個好正印嘅前鋒嚟嘅，咁佢會同阿美斯嗰種互動都會比較好啲啦。咁其實迪馬尼亞今場佢自己左路嗰邊嗰個互動範圍都好好啦。其實咁就因為佢哋如果咁樣嘅話，咁索性俾人即係打一個單前鋒，就算希古恩佢冇乜動作都好，但其實後邊嗰三個已經好完美 啦。係啦，如果今場波嚟講，即係大家講助攻嘅美斯同埋入波嘅迪馬尼亞，其實呢兩個球員嚟講咧，今場波都係比較多互動，咁陣間可以補充翻啲數據俾大家知道翻啦。咁可以另外瑞士方面其實。系啦，其實陣容同以往大家睇都係差別唔係特別大，反而前面用咗迪米咧，就都係比較年青嘅球員啦。咁個前鋒今場就比較令人失望啲啊，都係。 迪米咧呢、這個真係冇有講，老實講，可能即係把握機會嗰度係差啲咧。後防方面咧，其實今次都好啊，因為出咗一個大家見到廿二號嘅舒哈咧，即係上一場都唔使輸到哈哈哈。上一場啊慘啊，即係出阿 新達魯斯。迪佐奴呢個大家認為比較炸彈啲嘅中堅陣， 迪佐奴都炸炸地啦，但係新達魯斯係可以嚇死你噶嘛，咁今次都係唔出佢，其實都 係 好。 但係嗱，第一今場波陣間俾翻啲數據，大家知道就係其實今場波咧，瑞士有一個4-2-3-1嘅陣式咧，打一個我覺得幾有紀律性嘅防守，其實打得好好嘅。 今場咧。阿恩娜啦，同埋阿比哈美呢兩個絕對係，大家雖然見嘅分可能就係冇阿咩迪佐羅咁高，但係即係大家啲八號阿恩娜同埋十一號比哈美呢兩個絕對係今場波即係緊，我覺得緊似沙基之後嘅主宰嚟嘅，因為佢哋兩個幫手喺中間中路嗰個協防， 係 同埋去俾到波阿沙基嚟去前邊去哨咧，其實真係做得好好。 係同埋今場波你會見得到我哋可以去埋下一張睇俾大家睇一睇數據啦。其實整體嚟講咧，阿根廷都係比較主攻啲啦。佢哋 total 係有29次嘅射門啦。咁有8次中籠，最後都係入咗一球啦。咁另外瑞士方面其實得15次嘅啫。咁但係又唔係特別少啦。但係都其實4次中門啦。但係威脅其實威脅相當之大喎，中籠嗰幾次波。 有球，我覺得就係大家記得上半場，因為瑞士佢都開始打手勢，大家好明顯嗰一場就瑞士佢今場打防反手勢噶。有球阿沙係快反嘅時候咧，即係應該係沙基嚟啦，就傳咗球波俾阿迪米嘅。如果佢 喺右邊傳咗個波俾迪米，應該係單刀任佢射噶啦。 任佢射啦，嗰位佢應該係俾羅美路接到嘅。 佢係嗱，我自己揣摩，佢個波係想挫埋去笠死龍門嘅， 佢係啦。 但係個波完全冇力，亦都冇角度嘅。 冇力冇角度，即係佢最唔應該射嗰位，最唔應該射嗰角度，佢就係。 我甚至乎我哋好多球迷都話：，喂，這個波直情唔可以構成一個射門，你直情係一個迴傳嚟嘅啫。即係迪米究竟做咗啲咩咧？一個射手正常，我就算你唔係話好有技巧咁射，起碼你攞推順揞埋佢一腳，起碼龍門接唔到啊，羅美路冇咁你接實都好，起碼有啲威脅。這個波完全係。回旋嚟嘅 喎，哇！呢球波如果真系入咗，完全系，我真系唔知点讲。入咗啲球波咧，瑞士呢场真系稳打好多，因为你阿根廷佢，你谂下佢哨咗咁耐，佢都系去到加时先开始即系做低你噶嘛。如果球波佢把握好少少，就系有阵时真系咁冇办法嘅。你对波嘅话，你十一个人，你只系一个沙基，你喺前面养嚟养去，但系冇一个好前锋，摆你最后一脚，你传几靓波都冇用。 同埋其实有另外一下我印象中系瑞士啲一下好大机会嘅，就系一下26分钟开一个短嘅角球啦。其实沙基你传咗埋去俾其中一个球。一射埋去， 那個我記得，第一其實嗰陣時係連串攻勢嘅，嗰陣時係因為瑞士開波打啲手勢波啦，咁就少有嘅連串攻勢嚟，大概喺你頭先講啦，26分鐘開始。 沙加嗰個波嚟嘅， 係啦，沙加第一球咧係開 corner 咧係斬高波嘅，但係俾人哋刪到出去，咁第二球高波咧開個短嘅，開個短之後咧，沙基你喺最右手邊咧就俾個波阿沙加，咁沙加一抽。 等個地波一少少彈彈地，嗰個波好大威脅嘅。 得羅，即係羅美路都就係撲到，其實嗰陣時嗰廿分鐘其實係。 嗰廿幾三十分鐘係瑞士一個即係比較上突出呢個一兩個連串攻勢咯，因為佢真係打手勢噶嘛，係真係開 corner 咪去盡嚟。 即係其實你大家見得到瑞士好多波都係靠防守反擊或者死球去構成威脅啦，對住阿根廷。同埋大家睇翻數據入面見得到，其實瑞士今場波係有廿九個犯規啦，對比翻阿根廷十八個咧，其實特別多嘅。加上今場波嘅球證咧，艾力神其實係吹得幾，我覺得嗱又唔係話好嚴，但係佢好容易會吹罰一個波，但係唔係容易俾牌。 但係好犀利一樣嘢就係咧，瑞士咧，大家可以再睇翻啲啲重温啦。其實瑞士咧，佢哋個防守你話係咪除咗兩個中場幫到手、幫到後衞之外咧，佢哋今次咧利用個身體碰撞嗰樣嘢，唔係個犯規得好犀利，即係可以用身體壓住阿根廷。因為阿根廷啲球員咧，嗰樣你特別見到美斯啲矮細啲咧，咁瑞士咁中後衞咁，你睇下阿洛迪古斯咧，唔使講啦，根本就係連沙基利自己都好鬼大隻，成個拳手咁。 雖然矮細，但係係好大隻。 係啊，嗰個幾好大隻嘅，其實所以即係啲 mark 位咧，布好曬啲位咧，其實好靚，同埋佢哋 mark 嗰陣時候咧，係用自己個身體嗰個質素壓低阿根廷嗰、那個，其實好明顯見到。 你見到其實特別講一講，除咗話防中啦，瑞士防中隊恩拿同埋比哈美之外咧，其實佢兩隻閘啦，譬如話列卡到洛迪古斯嘅左閘或者右閘嘅斯迪拿咧，其實係mark 得到對面可能雙閘上嚟，或者係美斯啊，或者甚至乎迪馬利亞上嚟，成日 mark 到佢嘅。因為你見到今場波咧，美斯同埋迪馬利亞，我覺得佢兩個人咧大家會發覺美斯比起以往幾場小組賽咧，其實積極咗嘅。但係佢我覺得有少少叫做走火入魔啦，或者同迪馬利亞係成日經常喺頭六十分鐘之前咧，經常嘗試以一過二嘅，即係你基本上冇可能推得過兩個人嘅，變相好多時啲波斷喺佢哋兩個斷籃。 唔係你諗下，但係迪馬利亞都算。但是美斯是有這種能力做的嘛，你都我覺得都 OK 的。 但如果他那區頂推入去那些死到門的 OK 的，但我印象中今場球是只有一 迪拿美亞、迪馬利亞今次我覺得他唯一可以賺到一樣東西，其實大家看他全場那個走動，原來他在左右邊兩邊走的，納維斯又喜歡走回中間一點，美斯在中間兩條一路互搏腳，迪馬利亞他兩邊走其實都對方那個侵擾性很大。剛才你講完的就話比即係瑞士嗰度兩隻閘其實打得好，嗱列卡到洛迪古斯都仍然都係打得 OK 嘅，但係今列治士啲嗱右閘咧，我覺得就係喺我睇落就唔合格，即係大家都知道阿米神啊，唔係米哥啊，阿米神咧就話列治士啲嗱一條即係呢個球員咧就係唔掂嘅，但係大家今場睇落呢場波係堅係真係唔掂，因為。大家有印象呢，其實即係迪馬利亞入嗰球波呢係最開始點嚟嘅，就是阿根廷走去做喺阿根廷走自己嘅左路，即係瑞士嘅右閘嗰方向啦，其實是啊，列治士都人 mark 唔到人，跟住個波俾咗美斯，美斯就俾咗去阿迪馬利亞射入嗰啲球。 但我覺得呢個波又好難講，因為其實打到去118分鐘，其實大家都莫曬氣嘅啦。我覺得瑞士已經盡曬力啦。 有時呢啲位置你冇得唔擔嘅，你前面如果美斯你擔甩咗，你第一個做出波人啊，美斯一跑兩腳，咁其實就已經可以佢轉俾邊個都得噶。同埋，所以今場波大家都見到一樣嘢，其實迪克勞咧，你久唔久都見到迪克勞喺自己的禁區裏面右邊出現，即是出嚟清波幫手，即是幫列治士都係清波嘅。即係你如果要將佢比上嚟，咁即係冇辦法咯。你個左閘咁勁嘅，你嘅右閘列治士啲嗱真係 嗱，沙比，我諗如果我自己就我覺得列治士啲嗱咧，又未去到大家所講咁差嘅。點解我覺得咁樣咧？就辯護少少啦。其實就因為你睇翻阿根廷嘅左邊，譬如話盧祖或者係迪馬利亞，甚至乎係納維斯兩個啦，成日都會不斷上嚟，大家可以去埋啲後面啲相啦。咁其實係變咗左邊一路都有兩至三個人嚟進攻，咁令到其實列治士啲嗱係防守上面會比較困難一啲啦，咁但我自己又覺得我睇翻旁述咧，好多時佢哋都今場有評論就話見到拿維斯踢正選覺得表現唔錯，但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我唔係好認同嘅啫，因為我覺得佢踢法咧，我反而嫌佢太簡單啦，下下揀落底出波，但出翻嚟個目標咧其實唔係好靚嘅啫，變相作用不大嘅。 拿維斯其實我覺得佢上一場最後避落嚟，同埋今場做正選，我覺得係佢技術係可以幫到阿美斯。其實佢咧係咪你老實講，你前面有個更勁嘅球王喺度咧，我反而覺得一係個前鋒， 一係咧就喺後邊嗰啲集上嚟嗰啲，總之係美斯活動範圍嗰啲咧，你隔離一個話佢表現好好咧，咁你即係你就同大家講嗰場波美斯活動啊，即係美斯嘅表現係差嘅。 嗯， 今場我記得拿維斯佢個即係佢喺美斯隔嘅走動去幫佢嗰種拉空位，因為佢哋兩嗱老實講啦，美斯同拿維斯拿維斯佢係。佢嗰個打法呢即係如果拉埋阿古羅嚟講呢佢會更加似美斯即係佢走啲位係走得好靚嘅咁拉法嘅話呢美斯更多空間嘅。 但係即係我純粹覺得就係、是可能或者啦美斯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自己主導晒所有進攻嘅。你見到佢喺今場波特別係啦好多波唔係佢發動第一點呢佢就唔追唔走㗎啦。但係如果係全部俾佢其實睇返數據呢其實今場波呢比較傳得多俾美斯嘅人或者美斯比較願意傳波俾人呢就係迪馬利亞。即係佢哋兩個比較多配合嘅啫其他人呢其實美斯唔係好願意同佢哋配合嘅。你見到譬如話前場嘅希古恩啦我覺得全場希古恩喺上半場甚至係隱形嘅但係去到下半場可能好返少少就開始多返啲譬如頭槌呀死球就開始入返局少少啦。咁但係後面都有表現比較隱形啲啦都係被換出囉。 其實你即係如果對波其實一開始即係教練都話，我哋想以美斯去建立翻我哋今次對波嘅話，其實我覺得用翻呢個都嗰陣都 OK 嘅。迪馬利亞就幫阿美斯，拿維斯其實都係幫緊美斯，我拉空曬都位，等你兩個走。咁因為如果你用翻希古恩同埋希古恩都 OK， 我覺得你加多個阿古魯啊，咁其實美斯幫佢兩個嘛。而家其實基本上就係三個人啦，圍繞住美斯去做噶嘛。其實今場波，美斯今場係第四場啊，連咗第四場攞最佳。咁嗱，你之前嗰三場波基本都係個主宰嚟嘅。佢又傳又射，即係佢嗰粒入咗，贏幫佢一小少賽贏一場咁。咁而家又係美斯發動，又係俾咗個助攻。其實所以我諗你隊波開始嚟到十六強，真係有隊波呢三條友，即係咩？迪馬利啊、拿維斯同埋阿希古恩係圍住美斯去走。咁我反而覺得好嘅。你對波話你去到國家隊嗰個層面，你大家唔係個個踢到順，咁教練都話我哋會圍住美斯球王去為佢而做噶啦。咁樣 我反而你話如果我懷疑，即係阿根廷繼續走去前面個困難就係佢哋而家呢隊波咧，我啲人都係覺得唔夠整體性嘅，來來去去都係你前面幾個人搏一搏，譬如美斯過去幾場都係啦，靠佢可能自己推順兩腳射嘅。你見到譬如其實小組賽嚟講啦，阿根廷三場波咧都係僅剩一球嘅啫，即係其實係贏得好慢好慢。我聽到話。唐帥哥中德仲話：，阿根廷而家係走一個低調務實嘅路線啦。其實我覺得係好牙煙，好牙煙，好問先贏到。今場波都係即係差啲十二碼嘅時候就隨時踢出局嘅咯。即係變咗，其實真係好牙煙。咁當然你話喺拉到最後嘅時候，美斯可以真係傳咗個波俾迪馬利亞，令到佢攞咗 man of the match 嘅。咁但係我都覺得美斯都係唔合格咯。 你話佢唔合格，其實我覺得都點講好咧？因為佢始終做嘅作用其實就係。一擊過即係一擊攞你命嗰啲，佢又唔係全場好表現嗰樣嘢。我記得黃帥都講一樣嘢，就話講嗰啲跑動咧，好似佢講話梅拿嗰啲，好似梅拿就喺個小組賽嘅三場頭加加埋埋都36公里，好似美斯咧就係跑咗22公里到。 佢是尼馬好似27.幾啊嘛。 係啊，咁除翻翻美斯27嘅話，其實三場嘅話咁計，其實都係7公里多啲啫。咁即係佢嘅走動都係唔多嗰啲嚟嘅。咁係咪佢唔勤力定點咧？大家定係佢都係做國腳 嗱，好難講。其實大家可能會比較中意見到佢願意落意走動咁，但係有時候見到真係對波可能喺左邊或者右邊發難去嘗試推進嘅時候咧，你見到美斯係唔努力去配合嘅，佢真係企喺度望住你慢慢行散步，咁睇下你啲人去到邊，佢覺得你冇機會嘅，自然傳翻俾佢，佢再發動咯。即係佢願意，如果係佢負責發動嘅話，佢就願意去參與嘅。但如果唔係佢自己咧， 今場 佢就唔跑動噶啦。 今場波其實都要讚一個人，其實。就是瑞士教練希斯達菲，即係呢個老帥佢都有講過，都話過完如果我哋出國嘅話，佢都會即係可能退休噶啦。咁呢場波絕對係我覺得係抵賺嘅佢，因為你見到佢可能佢都有個戰術性部署，就係點解瑞士哥防守反擊咁好咧？我加強兩個中場去幫翻班後協防啦。但係可能佢都推測，即係佢都計過條數一樣嘢，就係阿根廷嗰三場小組賽其實嗰種中場串連咧，即係頭先今場先比佢好少少咁多，但係之前嗰啲真係唔掂啊！既然係咁樣啊，你咪嚟攻咯。其實大家睇上半場瑞士都係其實壓後啲嘅，即係等 阿根廷嚟啊嘛，你我見你個組織唔好，我攞到幫我一截到你，我即刻快反，會有即係迪米嗰球魚把握到就係上半場帶住一比零。 其實有冇都提到話，其實啊，希斯菲勒嗰個特別部署就係一個殺傷戰術啦。頭先我哋講過就係比較多 身體， 即係比較細翳啲嘅犯規，又唔會構成一個牌。我諗如果你話球證艾力神願意多啲俾牌嘅話咧，咁會反而令到瑞士有啲蝕底，即係攞咗張黃牌，令到佢哋冇咁願意防守。咁但係呢個球證就相對比較比較和諧啲嘅啫。 但係講真一樣嘢就係，我睇落，因為點解我唔好覺得佢哋係殺傷戰呢？就係好聰明啊！有啲位咧係喺佢鏟完之後咧，喺後邊勾多你一腳仔。 佢壓你身位，但係佢又唔係整傷你球員，但係佢整跌你咯，淨係。咁另外一個嘢就係我覺得如果大家睇翻呢場波阿根廷對住瑞士咧，會覺得有啲似阿根廷對伊朗嘅，即係瑞士嗰個防守其實有啲似伊朗，就係好多時當阿根廷個波推進，因為其實阿根廷個進攻速率唔係特別快嘅啫，除咗入嗰球啦，當然一路推上去咧，瑞士不係自然翻到去，你見到起碼有八至九個球員去到禁區或者禁區頂係包圍住阿根廷，可能兩至四個球員嘅，即係有啲好真係好似伊朗當其時防守阿根廷嗰個感覺嘅。 其實就比哈美同埋恩拿咧，是但一個即係如果美斯佢附近，佢哋要 mark 住佢，跟住就會有人幫佢。而美斯佢落咗底咧嘅，有一球我覺得好經典嘅，列卡度洛傑古斯喺左邊撳住美斯，哇！一秒定兩秒之後，比哈美已經因為佢個頭好型，即刻衝埋嚟扛住美斯兩條友撳住佢，所以呢、這個。呢協防咧靚啊！即係你邊佢走邊邊咪邊個 mark 咯。如果係如果真係走咗阿洛迪古斯嗰邊，咁其實比哈美都埋去。呢場波真係有陣時好睇，在於真係其實個心你睇越想瑞士贏，但係最後都 係啊。諗其實呢場波阿根廷最後贏啦，都係贏得好驚險啦。咁嚟緊，我覺得真係面對一啲再強啲嘅對手，譬如嚟緊就會對比利時咧，亦都會係真係強強對壘嘅時候，就睇下打唔打得掂啦。咁我哋不如去埋下一場波啦，去埋後面啲相俾大家睇一睇先啦。係啦，咁呢場波比利時就其實同美國都係打成零比零嘅，去到後尾加時咧，反而有三個入波。即係其實去到92分鐘嘅時候咧，咁啊換出咗盧卡古啦，反而盧卡古就做出咗一個助攻一個入波，令到阿迪布尼入咗波啦，佢之後亦都好快入到二比零。大家以為咦係咪已經冇懸念咧？我先到阿米哥仲話叫大家瞓覺添，可以點不知咧？ 嗱你又錯啦，米神 係米神啊！點不知去到加時嘅下半場咧，冇幾耐隔年呢個新入嚟嘅美國嘅一個新兵啦，入咗嚟 拜仁中場 係啦，佢只係代表美國踢過三場波嘅啫，已經一入入嚟就入咗一球波啦。 佢喺拜仁都冇出過場， 所以唔 係佢出嚟兩分鐘入咗球波 啦。突然間你入咁快入翻三球波咧？令到大家醒曬，即係美國係即刻本來一路開頭90分鐘都係願意好防守嘅，突然之間去到依家2比1，即刻勁搶。 佢完咗場，我準備出嚟啦，因為我咁都要出嚟即刻過嚟做節目啦。咁我開住部電腦，我都照開住嘅。咁我都執緊啲嘢換衫，我望哇做乜鬼？迪布尼入咗迪布尼入嗰球我有睇到啊，跟住我都要趕住出嚟啊。 其實第一球入波迪布尼嗰球咧，都係靠盧卡古一嚟到即刻撞散咗美國嘅球員，之後即刻都狂推入去禁區度，造成一個入波嘅。 盧卡古球撞散一樣嘢，但係我覺得最抵讚其實真係迪布尼。你見佢抽球波咧，係拉伸去到最邊，即係用有腳用右腳抽過遠處死角啊！即係今場表現到咁勁嘅後活。嗱，你張圖應該舊一啲嘅，我想睇呢張球後活咧。後活佢唔係八點零啊，後活個呢個網站嘅評分俾佢咧係十分嘅。 我見到有網友講出嚟話9.9定話10分嘅，因為今場波我相信嗱暫時未有數據揾出嚟啦，但係後起碼我諗真係十幾廿個撲救都有㗎啦。 不過我哋之前睇啲波咧，澳組啊同埋即係過咗澳組啊之後，同埋之前即係有啲即係龍門咁勁啦，之後都以為已經係好犀利，即係安耶馬、澳組啊。仲有就是哥斯達黎加的拿華斯咁樣，已經我又已經好勁啦，已經。屌，今場仲彈個後活出嚟，我印象咧可以記到咧後活個左飛右撲咧，喺我腦海裏面咧應該都有六七球。 最少啦。 大家所謂的單刀或者必入球啦。 係啊，已經係六七球。 可以俾大家睇埋後面個幅圖啦，啲數據圖啦，就係講翻雙方嘅攻門啊或者控球方面咧。咁其實比利時今場波嗱，比利時有啲似頭場嘅阿根廷啦，而美國有啲似頭場嘅瑞士嘅。 係兩個。 你覺得比利時入咗係攻門有39次咁多，咁啊17次中門有一半弱摸啦。咁美國其實有17次攻門，但有5次中門咧。其實佢只要一中門，其實有好幾次爭啲入波噶啦，已經就係、是、自己門前炒飛機或者係好近好近都射唔入。 你17次按 target 嘅話，咁其實扣翻嗰入嗰球量球波，咁可能真係 啊係啊， 後面數咗15球啊，即係最多嘅話咁計條數。其實比利時今場啦，大家要睇翻頭先我哋都見翻個陣咧，其實就同之前冇乜唔係冇乜添，仍然冇改變到嘅嗰個陣嘅話，咁就 嗱佢如果個陣容嚟講，你可能話前鋒可能本來用盧卡庫用咗奧列治啦，因為 盧卡庫上場都冇。 盧卡庫的而且確頭兩場小組賽咧，明顯唔夾對波嘅，咁所以用咗奧力治入嚟咧，其實令到對波佢又飛又比較夾掉，可能走嗰陣比較生一啲。其實就算入唔到波都好啦，但係都 OK 嘅。 今場咧，今場先係夾得到對波嘅，反而我覺得今次最重要比利時點解上下半場都打到乒呤乓啷咧？最重要其實就係迪布尼、夏薩特同埋梅斯頓呢三個人呢、這個三叉戟啦，即係比利時式嘅三叉戟咧，串連曬啦今次。今場呢三個其實打得好好嘅，迪布尼嘅話可以俾波俾阿梅斯頓同埋夏薩特，係咪俾得好好？我又唔係太係，但係佢做發牌嘅能力，今場都可以，即係見到有啲攻架出嚟嘅。咁其實另外一個要讚嘅都係梅斯頓，梅斯頓佢嗰個今次喺右邊嗰、那個那個侵擊侵擾性咧，就係同之前嗰場咧就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後邊嗰兩個中場又得喎，兩個爆炸頭咧好拉耳型喎，兩個爆炸頭喺中除咗我反而覺得佢側擊嘅攔截唔好強，但係佢哋兩個傳送特別啊，費蘭利比即係喺曼聯咁嘅樣子，但係今場波真係好嘅。費蘭尼同埋韋素，因為我原本成日都諗住費蘭尼掃波算數啦，即係等個韋素去做傳送啦。但係今場兩個傳送功架都做到出嚟。 嗱，沙比，我同意頭先你講就話，比利時其實今場波同以往幾場波嘅比較啦，其實今場波個速率係快咗好多，即係令到佢哋進攻係真係磨合好好多。比起之前，你見到譬如嗱，俾啲全球嘅數據俾大家睇下，其實你見到美國啦，我哋之前一路講話，譬如比利時佢哋全球咧係可能後防後防譬如可能金賓尼啊等等嘅球員咧，做波上去或者後防差波比較多嘅，全部最多噶啦。但今場波咧，其實比利時進攻球員頭先講過迪布尼啊、夏薩特啊，或者係梅迪斯等等咧，全球就一場波得五十幾六十次嘅啫。反而美國嗰邊仲多啲，可能阿巴特利啊、金馬倫同埋江沙利斯咧，係有90幾次、80幾次等等嘅。即係你見到今場波其實比利時係採取一個更加簡單啲咧， 美國唔係比利 比利時將個簡單啲、快啲嘅進攻咧， 簡單 反而更加奏效喎。 係啊，因為今場如果其實大家會睇到就話美國頭先我哋都講啦，呢場波其實好似阿根廷同瑞士嘅。咁美國即係瑞士啦，就係。咁美國瑞士，但係佢個防反好老實啦。今場佢哋睇落去個人質素咧就唔及瑞士，就即係即使連嗰、那個後衞嗰個質素都唔，但係佢哋嗰種整體配合咧，比瑞士有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又冇乜特別好個身體質素。但係佢大家個今場波除咗後之外咧，後邊嗰四個後衞咧，嗰、那個糞產去山波咧好多嘅。咁 其實今場波你見到好多波係後衞未撲，先有人幫佢擋咗先嘅。 係啊， 但係當然去到後面都好多時都要靠落 後自己救。有啲位你要去封㗎啦。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都係阿奇連士文都有一樣嘢就係奇連士文有樣都要賺啦。佢今次出嗰個賺其實都傲嘅，因為佢都要對住比利時嘅，都知道人哋嗰啲快擊幾勁啊。咁佢除咗話四個閘兩個中堅同埋兩邊閘都要少上之外咧，其實佢前面佢都係用一樣嘢就係雖然佢冇瑞士嘅沙基利冇個反擊咁勁，咁佢將阿丹普西擺喺前邊，咁大家知佢仲擺前鋒，佢都知點，同埋佢出咗個比杜瓦啦，仲有一個叫做右手邊咧4231嘅右手邊嘅素斯啦，咁其實都俾到個防反，然之後嗰個反擊其實都見到奏效。其實大家都應該有印象，有一球波咧我睇完都嗌出嚟嘅，奇連士文都揞曬口嘅，就係、是。 其連線文啦，咁曬有個球波咧，如果那個啊啱啱，即係其實佢有 嗰球好近係咪？ 71分唔係入準備入個球，其實係71分鐘換咗個雲道路司機出嚟咧。佢、臨完場前咧有球91分鐘啦，咁其實佢美國嘅中場掉咗高波出嚟，咁 中柱嗰球 係啦，阿宗師啊。美國的十三號宗師頂了球 set 球靚波俾佢嘅，佢咧啊唔係中柱，係射出界。 因為佢嗱，其實美國有一球中柱，一球射出界，好近，都喺禁區接近世禁區入面。 Sorry， 我再更新嗰球，阿雲道老司機佢係冇越位啦，咁阿宗師 set 球靚波俾佢咧，佢係飛機嘅。 嗰球真係大家喊出嚟嘅。咁啊嗱，其實呢場波就俾大家去埋快去埋後面啲相睇一睇啦。咁其實嗰場波， 我直情下一個鏡頭，我真係見到阿奇連士文係揞口，擘大隻眼諗，我都知咩，都知死嘅。跟住另外一樣嘢又要讚比利時。嗰、那個調動咯，咁啊換咗盧卡古落嚟啦，盧卡古落嚟換阿奧力治咯，即刻湊下撞散曬，因為大家都知道佢點解佢下半場加時我都估我自己唔係馬後炮嘅爭議，我覺得一加時咧就基本上 一定要換盧卡古入嚟。 啊換嚟一個我都知美國會死嘅，大家都知道一樣嘢就是、美國今次小組賽咧，其實個飛行里數好大，成13000公里， 比起比利時嗰邊1000幾咧，係 啊十分一，所以嗰啲體能都搞唔掂啊。 係啦，咁啊嗱，咁而家到最後啦，其實已經八強出曬嚟㗎啦，咁。可以俾大家講一講就係、是、嗱，嚟緊法國就會對德國啦，咁巴西亦都會對哥倫比亞啦，咁阿根廷就會對比利時嘅，咁另外荷蘭亦都會對翻呢、這個哥斯達黎加嘅，咁所以嚟緊咧，我哋今晚咧二次世界盃嘅大 party 都會同大家講翻嚟緊點解十六強會咁多啲話要打到加時先至可以分出勝負嘅比賽咧？ 唔係入球入球又少咗，入球又少咗賽平均2.99球咧跌到而家。十六強是1.6球， 唔係咁呢個我又覺得很認同，因為一向嚟講都是打到淘汰賽贏就係贏，一球就係贏，即係好多時候都話進攻會為你帶嚟勝利，但係咧防守會為你帶嚟冠軍。 一小組賽嗱，你三場頭一場我一定會。頭一場佢可能會打放啲，有陣時咧第三場咧知自己贏硬嗰啲又會入多啲咁樣，但係十六強真係要好小心。 最緊要守得好，你贏一球就得㗎。我覺得，所以我邊個睇到巴西今年嘅啫。 哇！咁你冇講啦，巴西你睇睇呢度真係防守最強啊！ 我覺得巴西防守 OK， 所以唔係邊個睇好呢隊啊？ 哇！我話唔知 OK， 唔係叫做 OK， 直情係真係好強。 係啊，好啦，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嗱雖然聽日咧係冇比賽啦，今晚嚟講。但是我哋聽日都依然會有燭光早安的節目跟大家可能講翻世界盃一啲嘅最新消息啦。係啦，咁啊，今日時間嚟到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再跟大家見面啦。 好，拜拜。